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现在有糖尿病的这个病的人呢真的非常多哈。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一个糖尿病发生的大国了。那么有人说了，咱们有5驾马车是吧，要管住嘴放开腿，要监测血糖，要按时着喝类用药，另外还有积累一些糖尿病健康方面的知识等等，这真是缺一不可啊。那么说到这个糖的这个检测，有些人说了，我只知道是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有的时候我会监测，那么所谓的5点血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监测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哈，听众朋友理解的一个是查空腹血糖，还有的是查这个空腹血糖之后呢再查一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哈。其实这个呢周老师是我们5点血糖的一个简略检查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掌握我们体内的这个糖代谢的这种全部的情况哈，比较全面的了解，就要学会监测5点血糖。因为每一位听众朋友要监测5点血糖的话呢，可能我们去传播起来作为一个科普来讲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麻烦。所以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教会听众朋友的就是监测一个空腹血糖，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然后呢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自己饭后2小时要查一下血糖哈，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理解。但是其实我们要很好的监测到我们这个胰岛素释放的情况，监测到我们用药是不是合理。周老师您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管理是5驾马车啊，要合理用药，要监测血糖。那么在合理用药和血糖监测这个之间要建立起一个紧密的关系来，就是说通过监测血糖来指导我们合理用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学会监测5点血糖。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监测血糖为了更好的合理用药，就了解你血糖的目前的状况啊。 那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叫5个点的血糖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做过这个糖耐量试验哈。其实糖耐量试验呢是我们诊断我们是不是有糖尿病的一个比较就是说准确的一个标准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糖耐量试验就是监测到我们人通过摄入一定量的糖以后我们血糖啊波动的这个变化。这5点血糖呢第一个点呢是在这个餐前，就是空腹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空腹呢也是有要求的哈，就是我们空腹就是在抽血之前我们要进食10个小时以上，一般是10到14个小时。如果我们不够这个时间，那么我们测得的这个血糖呢其实不是空腹血糖。比如说我吃完饭5个小时6个小时我去测一下血糖，其实还不是空腹血糖的一个标准。 就是空腹血糖呢是你已经没有吃东西大概10几个小时以上了，这时候监测血糖叫做空腹血糖。 对，而且除了进食以外还要进水，就是水也不能喝。您必须比如说我头一天晚上吧，我5点多吃完饭对吧，那么到第二天早晨您去这个8点多去医院抽血，那这个时间段就间隔的就够 够哈。比如说我头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饿了，我12点多起来我还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那么你早晨起来你8点多钟去这个抽这个空腹血糖，其实这个时候抽的这个值是不准的，您不符合空腹血糖的这个标准，就是您进食进血的这个时间没有达到10个小时以上，对吧？所以这个要达到10个小时以上，在14个小时以里啊，就是10到14个小时这个范围内，哎，我们测得的这个血糖呢叫空腹血糖，哎，这是一个点哈。那么我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呢，一般是在3.9到6.1之间，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空腹血糖的一个正常值。如果这个空腹血糖的这个值大于等于7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怀疑这个人是糖尿病了哈，就证明这个空腹血糖是不合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查做糖耐量的试验，看这个人餐后的血糖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刚才谈清楚了一点空腹血糖的问题，哎，那么我们做糖耐量的试验呢，空腹血糖查完了以后，我们呢就给这个病人就是喝糖水了哈。我们呢是用75克的这个葡萄糖粉哈，哎，把它冲成水，用250到300毫升的这个水把它泡成糖水，然后让这个人呢要喝。那么喝的时候呢也是有要求的，就是在3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段内，咣咚咚咚咚，这一杯糖水要喝进去。喝完了以后呢，我们后面再监测4次血糖。这4次呢分别就是您喝完这个糖水以后半小时、1小时、2小时、3小时，我们要监测4个时间段的这个血糖。那么这4个时间段的血糖啊，再加上前面那个空腹查的那一次血糖，那这个就叫5点血糖监测法。哎，实际我们给糖尿病病人做的这个5点血糖的监测是这个延续我们糖耐量试验而来的。但是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得了糖尿病的人，我们已经明确诊断您是糖尿病了，就不能再做糖耐量试验了。因为这么大量的这个糖水喝进去，对这个听众朋友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刺激的，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没有诊断是糖尿病的病人，哎，我们用这个糖耐量的试验可以确诊这个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 那也就是说一般的饭菜啊，你吃了以后测的这个血糖值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准确，必须要有那个糖耐量的这样的检测。 哎， 啊，这是一个医学用语了。 对，哎，糖耐量的检测呢是为了诊断这个听众朋友是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因为有的糖尿病病人吧，比如说我查了餐前的血糖是正常的啊，就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那么查了空腹血糖正常，比如说您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哈，比如说您有家族遗传史吧，或者是您有肥胖吧，或者是您已经有了一些症状哈，您经常在下午3、4点钟会饿，会饿得发抖出冷汗这种情况。有的人呢会一饿就心慌，然后一饿他就会情绪比较这种易激惹哈，就是容易发火啊，这种情形啊，烦躁不安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有了这些症状，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怀疑是有糖尿病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不能说您没有糖尿病。哎，这个时候您还要查一个餐后血糖，哎，那么餐后血糖看是不是有升高，哎，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呢是做一个糖耐量的试验。而且我们医学上就是说大面积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找多少这个10万人20万人吧，我们做一个普查，看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多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严格的糖耐量试验来检测出来的。哎，那么我们国家北方地区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是13点多。南方地区啊，那发病率是比较低的，是11点多。这个可能跟我们南北方的这个人群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等等，它是不一样的。哎，因为北方地区呢大部分时间呢气候是寒冷的，哎，所以这个时候人呢就要通过多摄入一些能量食物啊，来使我们人保证一定的体温。那么到了南方，比如说 到了广州啊，到了上海，尤其是在这个江浙，在广州这一带啊，气候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时候人呢就不能吃太多的东西，所以那面的人呢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呢会低一些。 嗯，哎，好像这个跟我的想法有一点出入啊，因为我觉得南方人呢爱吃甜的， 嗯， 那北方人呢好像就差一些哈。 嗯， 我老认为就甜的吃多了以后就容易得糖尿病， 嗯，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 嗯，对，赵老师，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觉得吃糖吃多了不是就得糖尿病了吗？实际我们体内啊，糖尿病是总能量的一个虚积的一个增高，哎，是代谢的一个异常哈。其实南方人如果吃糖吃得多，那他们吃糖吃得多，吃脂也吃得多，就是他总能量是高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肯定是高的。 嗯， 哎，但是作为南方人来讲呢，他虽然吃一点糖，但是比如说他其他的吃的并不多呀，比如说面食吃的并不多呀， 嗯， 他普遍的这种肥胖率不是很高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总体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低于北方地区的。 哦，那又拽回来，刚才咱们提到哈，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检测非常重要，有一个五点血糖， 嗯， 啊，就是说餐前空腹的时候， 嗯， 然后餐后半小时，然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嗯， 分别来监测他的血糖的情况。 嗯，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五点血糖呢？ 嗯，赵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 嗯， 为什么要查五个点的血糖呢？照一般人想，我找一个点、两个点不是就 OK 了吗？ 嗯， 是这样的，我们人进食以后啊，就是人吃了饭以后呢，这个食物的这个里面的能量，它是以一个糖啊、脂啊这些形式就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了。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东西吧，吃了任何的东西，很多食物里面它都是有糖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不是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吃了点面条，实际这个面条到我们胃里以后，然后被吸收到血液里面，它也是会转换成糖的。 嗯， 哎，那么吃完饭以后，我们的食物以糖这种能量的形式进入到血管以后，这个时候呢，同时这个胰岛素就马上要跟着分泌出来。我通俗一点解释啊，就是说我们列车拉旅客的时候，只要是旅客上了车，列车员也要跟着上车。 嗯， 哎，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是旅客上了车了，列车员还没有上车，这个就叫胰岛素释放的落后。 嗯， 因为旅客都上了车了，车上没有列车员，列车员没有上车，那这个时候如果车到站了，就没有人来安排这个列车上的旅客下车，所以这个时候这一辆火车上的秩序就是乱的。 嗯， 哎，那么我们这个五点血糖监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血糖值升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 嗯， 正常人啊是餐前血糖是低的，然后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血糖开始升高，我们查餐后半小时的血糖，那么这个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在餐后一小时的时候，血糖就升高到峰值了，就是最高了。 嗯， 哎，那么最高的情况下，然后就往下落了。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到餐后三小时的时候，血糖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嗯，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曲线呢？就是正常的人啊，吃完饭以后，糖上了火车，胰岛素跟着也就上车了，所以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呢，胰岛素会安排这个糖这个乘客随时下车，哎，随时到你的各个组织器官里面去，给你组织器官提供能量。但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不是这样的，糖尿病的病人是血糖这个旅客上了车了以后，但是胰岛素没有及时的上车，所以糖尿病的这个病人啊，他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峰值不在餐后一小时，他在餐后两小时甚至是三小时。为什么呢？因为糖上车了以后，胰岛素没有上车，所以这个胰岛素不能把这个血糖及时的安排让他们下车，所以他这个血糖的峰值是会错后的。 嗯， 啊，是这么个道理。 那说到这个五点血糖哈，为什么要监测这个五点血糖？就什么样的峰值就证明这人可能有糖尿病？那什么样的峰值是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不通过药物的这样的控制能够改变的？那什么人就 真的就认为它是糖尿病了。 嗯，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是升高的，但是峰值是跟正常人一样的， 嗯， 对吧？比如说，正常人他这个峰值是在餐后一小时，他的这个五点血糖如果连个线的情况下，他就像一把撑开的雨伞。 嗯， 那么雨伞的那个最高点应该在餐后一小时。哎，那如果比如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个血糖值也都是升高的，但是峰值还在餐后一小时，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我们这个胰岛素呢，它虽然释放的少，但是呢，它还是释放的比较及时，也就是说，我们胰岛素受损呢，还是不那么严重。 嗯， 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这个血糖的峰值是朝后面延迟的。比如说有的人是餐后两小时，甚至是三小时、四小时，他这个血糖值持续的升高，他还这个峰值不往下落，那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您胰岛素受损的非常厉害了。就是说您体内甚至是这个胰腺不分泌胰岛素，或者是只分泌很少的一点胰岛素，不能让你这个血糖降下来，而且让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糖持续性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对你的血管伤害就非常大了。 嗯，那么根据呢这个五点检测的血糖的结果， 嗯， 它的峰值的情况来断定啊，它是不是糖尿病， 嗯， 它的糖尿病的类型，它的程度，基本上就一目了然了， 哎， 是吧？ 对，哎，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最好是学会监测五点血糖。哎，学会了监测五点血糖以后有什么好处？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听众朋友呢，我是用药的，对吧？那你用药的情况下，你就应该让你的这个血糖的峰值曲线啊，五点血糖这个连线应该接近正常人的水平才合适。就是越接近正常人的水平，证明您的这个用药是用越合理的，对吧？越科学的。那么如果您用了这个降糖药了，对吧？但是呢，您的这个五点血糖的连线呢，不是接近于正常人的，甚至是非常的异常。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您的这个用药还有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进行调整的。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五点血糖呢，是针对对于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 嗯， 就是观测一下他的这个血糖的情况， 嗯， 从这个峰值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用药是否合理， 哎， 怎么来调整他的用药的情况。 对， 哦， 哎，也就是说，您看我们五驾马车里面，有一驾是监测血糖，科学的监测血糖。那么这个科学的监测血糖最科学的办法是五点血糖的监测， 嗯， 当然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五点血糖的监测呢是以您的吃饭为标准的，哎， 嗯， 那么我们医学上的这个诊断糖尿病呢是以喝75克的这个葡萄糖冲成的水为标准的，那么已经有糖尿病的病人了，当然就不能喝葡萄糖水了哈，您就正常吃饭，然后吃完饭呢，我们来给您检测五个点的血糖，然后把这五个点的血糖呢连成一个线，然后再看这个曲线的走向，来帮助您分析您的饮食是不是合适，您的用药是不是合理。 嗯，但是我觉得这五点血糖的检测呢，跟你吃的这个东西也有一定关联吧？ 对， 啊， 哎，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用药是合理的，但是呢，我吃的东西过多了， 对， 哎，甜食过多了，对吧？或者是热量过多了，这个时候呢，我用的这个药已经不足以，让我这个血糖就是说很按时的这种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这个听众朋友呢调整他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量。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已经给他调整了他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量了，哎，正常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判断他应该是这个五点的血糖的连线应该趋于正常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病人还没有正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又要看他降糖药用的合理不合理。如果降糖药用的不合理，不仅仅是血糖不能降下来，反而血糖还升高，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全方位的来进行分析。 嗯， 那么分析出来您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您是饮食结构不合理，量不合适，那么我们就给听众朋友做一个 饮食的一个指导方案、食疗方案，对吧？您吃什么呀？吃多少啊？怎么吃？都给您计算出来。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吃的已经很合适了，但是是这个五点血糖连线还是不合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用药的问题。如果查出来了是用药不合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从药物上进行调整，药物的种类、药物的剂量进行调整。那么这样呢，让病人的五点血糖监测的这个连线越接近于正常人，那么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并发症就越少。 看来监测这个五点血糖啊，它意义呢也是非常大的哈。一个呢就是说，你的饮食是不是合理，通过这能够有一个检验。那你的用药是不是合理，通过这也有一个检验。但是往往我刚才听您讲的有些是比较专业性的。如果个人去进行啊这种五点血糖的检测，然后呢通过这个结果来调整自己的饮食也好，用药也好，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啊。 对，这个难度还非常大。首先您检测的是不是准确，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检测完了以后，我们自己一般是不会分析的。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呢必须要花时间或者是来参加我们的糖尿病健康管理培训班，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来了以后，我们这个五点血糖的检测是免费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给您提供一顿早餐。您先来了以后查一次空腹的，然后呢我们再给您一顿早餐，是标准的早餐，然后再查饮食后面的这四个点的血糖，然后给听众朋友连线。连线完了以后，我们给您分析您的饮食是不是合理呀，用药是不是合理呀，您的这个胰岛素分泌是不是正常啊。这样的话倒过来再指导您用药，指导您饮食，这样的话才能帮助听众朋友让您的这个血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通过检测呢是调饮食还是调您的这个降糖药调胰岛素等等，这些就有一个根据了哈。 对，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岁数大了出不来，因为这是可能要一天的一个功夫，也可以打电话来预约，是吧？ 对， 我们上门来服务都可以。 对对对，就是上门服务，当然我们上门服务就是要预约嘛啊。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医生啊确实是精力是有限的，提前预约。 好的，那刚才呢贺云主任呢把这个五点血糖啊讲得非常清楚了哈。通过您的讲解我也知道这个五点血糖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呢血糖总是控制不稳的，甚至呢会影响他的健康，出现一些并发症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啊。有机会要监测一下五点血糖啊，调调您的饮食，调调您的这个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如果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呢，还会得到这个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指导的小册子。 对，就是哪些是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啊，是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机会哈。因为如果您的血糖老是不正常的话呢，引起并发症那可就危害大了。 对，有并发症就有生命危险了。 是的，而且现在呢有糖尿病的很多朋友啊，可能对于这个血糖的高低呢他都没有太多的那种感受，或者说也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对， 但是一旦出现了并发症，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对，所以这个五点血糖的连线的曲线越接近于正常啊，通过我们的这种调整，那么这个时候呢并发症会越少。 当然了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有糖尿病也是血糖控制并不是特别好，另外呢也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的病情，看看自己的这个病情控制如何，您都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